咁啊，又有一位叫做恰多法师咧，佢就立四教啊。四教咧，第一佢哋有上教，就系、是、空止四阿行啦。咁啊，第二佢就无上教啊，就系、是、空止诸部波罗。咁啊，第三咧就叫做同归教啊，就系、是、指法法机，就系、是、会呢个三乘之权法啦。同归于一佛性，咁第四咧就系常住教啊，就系、是、指《涅槃经》广谈佛性常住。咁啊，又有一位咧，佢哋圆晓法师，佢就立四教。嗱，第一咧就系三圣别教，就系、是、指呢个声闻圆觉菩萨嘅三圣人，别解别行别。别正果，咁第二嘅就三圣同教啊，就指声闻圆觉菩萨，所谓同解同行同证啊，名为叫做同教，就指呢个共波耶，所谓三圣人同以呢个无言说道，体法入空，就名为咧叫做三圣同教啦。咁第三。就是他们一乘分教啊，就是指这个大乘的不了义。虽然他说大乘而未究竟，于这个了义大乘法中只是说了一半。那么第四他们一乘满教啊，就是指这个大乘教呢，所谓究竟圆满啊，极质之行。那么圆守国师啊，就立呢个五教，咁啊圆守国师立五教，属呢个圆守宗啊，咁啊亦为般咯学经教嘅人咧所根据嘅，就以啊学呢个天台个学者咧系根据啊呢个智者大师个五时八教一样咧系同等嘅流行，咁啊圆守国师所立嘅五教，第一咧叫做小教啊。就是指这个人天的小法和这个如法的声闻是有修有证。第二的始教，始的就是开始，就例如这个共波耶通大小乘为大乘的初门，那就叫做始呢，以及这个唯识的法相，那么多谈法相小谈法性，咁啊，亦系属于呢个大乘嘅开始。咁啊，第三咧就属于呢个宗教啊，宗咧就属于咧最后最高嘅理论，佢谈理咧系究竟，因为清实而谈啊，所以亦名咧叫做实教。第四就系顿教，咁呢方面咧多指呢个禅宗。那些参禅者，他只要但离妄言啊，就即如如法。突然之间，他能顿悟啊，咁啊属于咧名为叫做顿教。咁啊第五咧就属于圆教啦。咁啊圆教者咧，所谓圆融无碍，所谓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所谓从容无尽嘅。就是指这个花严经啊，咁啊又随时呢个智者大师咧，咁啊立八教啦，即系顿渐秘密不地藏通别圆，咁啊呢个八教嘅道理咧，咁啊下文咧系特别嚟嘅解释嘅，都有唐朝，咁有呢个李元通居士啊。咁佢就解呢个花严经咧，佢就立十种教。嗱，小教属于第一，就系、是、指呢个四种个阿含经。第二叫做破有明空教啊，就系、是、指呢个诸部波耶，波耶破除一切有嘅执着啊，而显嘅义空真如理。咁第三咧叫做和合空有教。这个单指解心密经咧，系相持空有。咁啊，第四咧系即假明真教， 就指呢个《离合经》啊。第五就积俗行真教，就系指咧呢个《维摩经》啊。咁啊，第六就佢哋引权归实教，就系单指《法华经》。第七佢就舍权归实教，就系指呢个《大波涅盘经》。第八佢哋圆具德教啊，就系指《花严经》啊。第九咧，共不共教，嗱，共教就系指呢个《花严经》。大菩萨与共声闻人共同咧在持文化啦，咁啊佢就共啦。咁啊不共咧就系、是、佛说花严大教之时，咁啊单独菩萨得益，咁啊声闻在座啲鱼眼鱼龙啊，佢得唔到好处啊。咁佢就不共咧，咁啊合埋咧，佢就共不共教。咁啊第十咧，佢就不共共教，就话花莲会上十方菩萨所来个国土不同，咁啊所谓十方法界之菩萨都来，各从佢个方位而来啦。咁啊，既然啊十方菩萨方位唔同，咁啊名为佢就不共啦。但是来到佛前通听花儿大法，咁就名为叫做共啊，咁啊合埋咧叫做不共共教。咁啊以上有咁多嘅高僧提得，咁啊由于佢自己研究经典，将佢自己嘅心得咧，咁啊立咁多种个教，但系绝对咧。不是说标奇立异的，所以研究大师呢他就说啊，他说我纵观古今教，那么历代的大德呢，他绝对就不是标奇立异，就是各大德切实的修持，然后将自己所见啊，纵经而立教。例如智者大师去修法花三昧啊，咁啊亲见灵山一回都显然未晒。在出定之后，说法系从呢个旋陀罗尼流出，自才无碍，将佛一代持教咧，咁啊判为佢立五时法教，咁啊正念严守国师咧。咁啊，佢总个评论咧系好正确嘅，就系每一个修行者，每一位高僧大德啊，佢纯粹咧从呢个经典之中啊去研究，咁啊，然后将佢自己嘅心得咧，咁啊立下以上所算咧咁多嘅所谓教理。嗱，咁啊，若是判归此经啊。咁啊，始终于呢个严守五教中，属于呢个中顿圆三教所说。嗱，例如经中讲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啊，就属于呢个中实教义，属于呢个宗教语奉咧系实教。啊，若是话第四卷啊，咁、那、啊、个、狂性顿切，切即菩提，颠倒不生。知识原来真三摩地啊，咁啊属于个顿教个道理。嗱，例如经中又说，佢话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就不动道场，就遍十方界啊，如一无边现宝王刹，坐微尘里，住大法轮。佢又说身心圆明。一无端天能含受十方国土，咁啊呢种属于呢个圆融大教嘅道理。所以若果在呢个圆守五教中咧，咁啊判为中定圆三教嘅道理。咁啊若是话天台八教中啊，在呢个化如之中，亦顿亦渐亦不定亦秘密。都有啊！嗱，顿教就如上刚才所讲，狂精天即菩提，一超直入。 咁啊屬於頓教啦，咁啊漸教咧，例如文宗，即係第八卷，所謂三漸次，咁啊再進咧就十信、十住、十合、十回向、暖頂忍、世第一、四家行、十地等覺，咁啊漸次上進，咁啊屬於咧呢個漸教啦。啊，咁啊，若是話不定教，啊，法會大眾聞圓通計之後啊，得到呢個法眼淨，咁啊，得到呢個大成益咧，咁啊，翻係聖比丘尼得證阿羅漢小成果，咁啊，有得大成益，亦有得小成益，咁啊，明明佢就不定，咁啊，秘密教屬於神教啦。例如第七卷，咁啊，檀香持咒，咁属于秘密教啦。若是话于呢个法法四教之中咧，咁啊亦都全数具足。例如定性声闻同埋辟支佛，属于呢个藏教嘅道理啊。咁啊，香严童子加涉尊者所证，属于通教嘅道理。咁啊，月光菩萨、弥勒菩萨所证啊，属于别教嘅道理；而经中咧所明理行果，全部咧是呢个原教嘅道理啊。咁啊，虽然具足法法四教，但系正义咧系属于呢个原教，因为本经所言系完全咧系圆融三谛理。咁以上咧就系十门演义中，咁第二藏教所涉咧已经咧系讲完，咁第三咧就叫做义理浅深啦。嗱，咁前个藏教所涉系属于呢个能传嘅文字，咁既有呢个能传嘅文字啊，咁必定系有所传嘅道理。咁啊，佛经虽然系多，但系所传个道理咧就不出呢个大小二乘。咁啊，若是话小乘法，咁啊一定咧要传呢个三法印啊，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或者传呢个四法印，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行皆苦，涅槃寂静，有此个三法印或者四法印嚟到印定，就证明系佛说。若是小乘经里边冇呢个三法印啊，或者冇呢个四法印嘅道理嚟到印证咧，咁就同于呢个魔说啦。所以小乘经所传嘅道理啊。就不出呢个三法印啊，或是咧系四法印。咁啊，若是话大乘经典所传嘅，就系一实相印啊。咁啊，例如《法华经》里边讲，佢话无量众所尊都为是实相印啊，又话我此法印都为欲利益众生故说。咁啊，都系说咧呢个一实相道理啊。咁啊，指嘅一实相咧系唯一喺大乘经典所传嘅道理。咁啊，有关呢个《法华经》，所谓讲呢个实相，乃至到一切大乘经典所讲呢个实相，但系佢个名字有好多唔同嘅。嗱，日者做心性、法性、佛性、真如。咁在呢个《圆觉经》咧，咁啊，佢为佢嘅妙觉明心。咁在《花严经》咧，咁称佢为佢哋一真法界啊。若是在《般若部》，咁啊，称佢为佢嘅实相般若。咁啊，《维摩经》咧就叫做不异法门。在《法华经》啊，就名为佢哋一性实相。咁啊，若是话我哋本大佛经首楞严经啊，咁啊佢个名字咧最多啦， 都是顯示這個實相的道理的。那例如說咁啊，常住真心，咁啊，實相啦，又話正定明體，又話保明妙正啊，又話直常心性啊，又話妙真如性，保國真心，真妙自心，咁啊，都係實相嘅別名。但係最明顯嘅咧，就係講呢個如來藏性，音入處第七大。法法都是藏性啊！四科七大中随举一法，都活尽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如来藏性为体。嗱，咁有诸经咧所讲呢个如来藏性啊，只是笼统话如来藏性咧系不生不灭，但系此经啊。所講的如來藏性呢就有三種，所謂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咁文中啊，佢話俱非世出世故，咁啊叫俱非啦，咁啊屬於呢個空如來藏。若是話俱即世出世故啊，叫做即啦。咁啊，叫做不空如来藏咧。若是话离即离非，是即非即，就明叫做空不空如来藏。咁啊，如果话空如来藏，就系连一切法啦。若是不空如来藏咧，就系立一切法。如果话空不空如来藏咧，就系统一切法。咁啊，由此经咧所传呢个三如来藏嘅道理，咁啊，即系传啊呢个三谛呢个真俗中三谛嘅道理。咁啊，此个三谛嘅道理咧，就分为所谓隔力三谛啊，以及呢个圆融三谛。咁啊，若是说真谛就唔系俗谛。俗帝就不是中帝，中帝就不是真俗二帝，那么三帝不容，名为叫做隔力三帝。若果说圆融三帝，说除举一帝，就具足三帝的道理。但本经所显的呢，就是显示这个三如来藏圆融三帝的道理。嗱，咁啊，例如佢说呢个真谛嘅时候，咁啊一空就一切空啦。例如文中所讲啊，佢话非心就非空啊，非地水火风，非色声香味触法，非眼界，乃是非意识界。咁啊，属于都非是呢个三界众生法。是非这个俗谛来，咁佢又话非名无名，非名无名尽啊，非老非死，就非老死尽，非智非德，系属于咧非成嘅真谛法。咁啊又话非檀罗，乃是非常乐我净咧，咁啊属于非呢个中谛法。咁总名。真谛呢方面咧，所谓一空一切空啊，俗中不皆空。咁啊，若论俗谛，咁你一假一切假，咁啊空中不皆假。啊，若是话中谛啊，咁你一中就一切中啊，真谛与俗谛不皆中道。所指经、所传嘅、所显嘅。乃是圆融三谛啊，即是《涅槃经》所讲的三德啊，亦即是《花严经》咧所讲的四种法界。嗱，不空如来藏，咁啊属于事法界啦。如果话空如来藏，咁啊属于理法界。若是话空不空如来藏嘅中道理咧，就是包括事理以及事智啊。两种法界， 所以此经所说属于诞成了二，是全这个一心三大，一心是三世啊，以共呢一心具足三如来藏，那是究竟呢圆满极得之谈。咁第四呢是叫做教所为基。咁乜嘢叫做教所为基呢？就是如是上来啊，咁所讲呢个甚深嘅道理。咁究竟啊乜嘢嘅根性先至可以接受呢？虽知佛所说法乃是为呢个众生而说，咁若果冇呢个众生去接受啊，咁就变成呢言成虚法以及教成浪师。所以其次呢就是明呢个教所为基。咁此经所传，既然是传这个圆融通道理，那所定的呢当然亦都呢是圆顿大乘机。所以阿难请佛开示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旋罗最初方便之时，那所请的是圆融三观，那么佛呢就开示他这个圆融三谛为所观境，咁啊证明本经啊所备嘅属于呢个圆融大乘根性。咁啊，但系本经呢虽然咧传呢个圆顿理，所备嘅系圆实机，但系亦都有部分咧系备呢个小机嘅。嗱，例如经文中说，喂，原来今日普为此会宣圣而宗，真圣而圣啊！咁啊，令与会中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异空，回向上圣阿罗汉等，就皆获一食直列场地真阿念耶净修行处。咁啊，如此嘅经文呢，就系天地二乘嘅小机啊！令佢咧系回小向大，咁啊说明咧本经虽得系全圆顿理啊，避免呢个圆实机，但系亦都符合咧呢个小乘嘅行者，令佢回小向大。咁啊第五就叫做能传教体啊，咁啊教就系能传，咁啊道理咧就是为所传。咁啊，现在呢个能传教体，咁啊佛在世嘅时候，咁就以音经说法，咁就以呢个音经为教体啊。所以文殊菩萨讲过话，此方真教体就是清净在音闻，乃至到历代嘅高僧大德嘅宏经演教啊。都是用这个音声去说法，那么也都是以这个音声为教体，但是分别到之后，那么结成经典，那么经典就是文字，那么文字就属于色尘，即是有眼都可以见的，那么所以分别到之后结成经典属于文字，那么属于这个色尘呢是为教体。咁啊，现在本经咧，咁啊属于文字啦，成为一部经典啦，咁啊就可以说啦，以呢个文字色尘系教体，而历代高僧大德啊，讲《楞严经》嘅人咧，系以呢个音经嚟到去演说啦，咁啊亦可以讲啦，以呢个音经系为教体啦。咁啊，第六就叫做中趣空局，咁啊，亦名叫做所传中趣。咁啊，何以叫做中呢？系一经所诵， 理以为叫做忠啊。咁啊，忠咧属于呢个修行嘅忠要。咁啊，既然忠系属于呢个修行嘅忠要啦，所忠之所归啊，最后受因正果啦，就名为叫做趣。咁啊，此经所住系二理甚深，例如三而内藏，乃系天然嘅理性啊。佛定此嘅三而内藏，天然理性，所以成就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咁啊大用就无边啦。咁啊，若众生迷此三而内藏天然嘅妙理啊，所以就感受生死苦恼无边，轮回六道。咁啊，原因何在呢？就皆由啊冇呢个修得，所以就唔能够显示啊佢本有呢个三而内藏天然嘅妙理。咁啊，现在话中趣通局呢个中字咧，就系说明啊呢个修行嘅重要，亦系说明啊本经咧点样咧去修。所以呢个中字咧，如同呢个航海嘅指南啊，又有呢个中嘅修德，先就可以遣烦恼，与啊三而内藏天然妙理相应，咁啊，然后先至得到真实受用。咁啊，亦都说明我哋一个人多闻，或者咧读经解义啊，仲要咧严法去修行，咁啊，先至可以得到实证。咁啊，若是话你即使读经，或者咧系了解经中嘅道理啦，咁啊，若是你不依经中嘅道理下一番苦功啊，去切实嚟得行持，咁啊，仍然咧唔能够得到实证啊，咁啊，亦都可以讲系辜负自己咧，咁啊，读经解义嘅初心。所以中趣通读呢个中字啊，是唯一的修行者，是要实实在在去守啊，去做得到啊，依经道理呢切实地修行，才可以得到真实的受用。那么圆守国师呢，那么他解释这个宗旨啊，那么一共呢就是有十种的。那么这个十种宗呢，那么也都可以讲呢，你看任何一部经有关呢个修行嘅重要啊，都唔能够离多开呢十种。咁啊，或者全部具足，就或者具足一部分。咁啊，佢所讲一共咧就有十宗啦。第一叫做我法虚有宗啊，就系属于呢个凡夫、外道以及天魔以及三界一切嘅苦恼众生啊，都系执呢个身心为实我。执呢个心爱啊，系为实法，咁啊属于呢个知末无明啊，系一切众生啊同具个烦恼。咁啊，既然有我执，咁啊当然就有呢个人我是非啊。咁啊，从一个我字啊生起无量嘅过患，所以《六祖坛经》里边讲，佢有我罪则生啊。咁啊，一定要无我咧，咁啊罪先就得灭。咁啊，属于叫做我法咧虚有。咁啊，第二就法有我无中。咁啊，若呢个教内人品佛教导，佢于呢个五阴中，佢个推测去寻求，咁啊五阴中啊，边一阴系属于我咧？在呢个六根之中啊。究竟边一根是属于我呢？在这个四大之中啊，究竟边一大属于我呢？那么辗转寻求作伴啊，那么于这个五阴六根四大中呢，求我都不可得。 咁就变成咧无我啦。但系佢仍然执着呢个五音法实有，唔得，五音法实有啊，生死法、涅槃法都系实有。佢虽然得见我空啊，但系五音之法咧未空，咁就叫做法有，就我无中。咁第三咧就系叫做法无去来中啊。咁啊，此一类众生咧根性就又比较猛利啲啦。咁啊，佢了解啲五音身中，咁啊求我不可得，咁啊五音无我啦。但系五音法中咧过去，咁啊已经咧系灭啦，咁啊冇咗啦。但系未来嘅咧就未曾到过。咁佢只有咧呢、這个现在啊，所以合埋咧叫做法，即系五音法，冇呢个过去，冇呢未来，单有现在啊。咁你叫做法无去来中。咁啊第四就叫做圆通假实中啊。咁啊根性又猛啲啦，佢就知得过去法不可得，咁啊未来法就未知喎。咁啊，亦系不可得啦。咁啊，即使系现在法啦，亦都通于假，通于实。例如六根、六尘、六色，依呢个五音而建立。咁啊，但有假名咯。咁啊，通于假啦。但系五音之法咧系实有，咁啊通于实。咁啊合埋咧，佢哋现在法呢方面啊，系通于假。亦通于实，咁就叫做圆通，系假实中。咁啊，第五叫做俗妄，系真实中啊。咁啊，使人真正咧又猛利啲啦。你知道三界属于呢个俗世法，咁啊，涅槃嘅不生不灭属于一个真世法，俗世法系生灭虚妄，咁啊，执佢系假。但是真谛法是不生不灭，就说它为它的真实，所以合名它的俗谛是妄，真谛是真实，那么它的俗妄真实中。六就是它的知法的但明中，就是不单是俗谛虚妄，但有其名，即使真谛法亦是虚妄，但有其名，说明真俗二谛，生死涅槃，但有假名而已。咁啊，叫做诸法咧，但名中，始终通大小乘，离根者，咁啊，通入大乘啊，系为呢个大乘嘅初门。咁啊，第七咧就叫做三相空有中。咁啊，呢个三相空有中咧，就出于呢个解心密经，就设为叫做三相啊。但系在呢个唯识中，呢个唯识论里边咧，就系设为叫做三字性。咁啊，但系经就系佛嘅，所以我哋咧现在咧系中医经啊，出咗呢个解心密经咧，我哋仍然咧设佢为三相。咁啊，三相第一就依他起相，即系唯识中所讲嘅依他起性。咁啊，依他就即系依于自心，说明一切法系依个自心而幻起。咁啊，能见能知嘅属于心法，所见所知嘅名相属于呢个色，同埋一切法。虽然是多，但是不出这个色心而法，那么亦即是见相而法。那么这个色心而法或者见相而法是迷一心而幻起，那么属于它的依他起相。但众生颠倒，不了见相而幻，它执这个见分是迷实我，执相分啊，系为实法，咁啊还起我法而执呢，咁就名为 叫做屬於第二咧，叫做遍際執着。咁啊，既然依他係疑幻，本無實我實法，如同空中之花，水上之魚。咁啊，若是話知得見分無我，相分就無法啦。不起我法而急，內外皆空，咁就與力真而中道妙理相應。咁就第三咧，係如成實相啊，唯識中咧，佢哋圓成實相，合埋咧就叫做三相，即係依他起相、遍際執相，係圓成實相。但係眾生所執嘅我法，全是係虛妄，咁就叫做遍際本空。咁啊，依他所起嘅見相二分。但有假名，所以依他就假有啊。但系见相二分，唯是一心，所以完成咧就叫做实有。咁啊合埋咧叫做三相系空有中啊，此一中咧纯是系大乘佛法。咁啊第八就系叫做真空绝相中，就系话心性妙理啊。所謂一法不立，是一層不染；所謂言語道斷，是心行處滅，清淨本然，所以名為叫做真空。既然是真空，當然是絕相，無一切法相可得，所以無我人，眾生受者相，亦都沒有這個法相。非法相亦不可得，诸相皆无，咁就叫做真空咧，就绝相中啦。咁啊，此一中唯一大乘，是般若所显嘅道理啊。咁啊，亦明佢嘅真正直灭中。咁啊，第九咧就叫做事理啊，无碍中。嗱，咁啊，事就一切事相。法界一切名相有生灭去来，咁啊理咧就话天然本具啊，不生灭理。咁啊若是话一切法本空，咁啊事不外理咯。若是话是清净之体啊，有呢个随缘之用，咁就理不外事。咁啊始终咧，咁啊亦名嗰个藏性缘起中。藏性清净本然，随缘故啊，不外万有烦恼，咁就理不外于事啦。但系正随缘之时，藏性本体不变，咁啊事不外于理啦。咁事理圆融，事理无外啊，咁啊叫做事理无外中，系纯粹咧，系一定。了义的大成教，咁啊第十系佢哋圆融具德中啊，咁啊成全事理无碍，咁啊一一事相不离一心之力，所以事不外事啊，能一即一切，一即一，好似呢个帝王千珠一样，能够咧粒粒珠啊。彼此咧系互利、互用、互接、互相辉映，亦如咧系一执千灯啊！彼此咧唔会妨碍，所以话如光就合光啊，如空就合空。咁啊，此一中咧就系、是、专指呢个分机，系为一切诸中之中啊，系最为微妙。但其他一切大乘经典呢，咁啊亦都咧有呢种嘅道理。咁啊，在呢个十宗之中，咁啊第一系属于凡夫外道所执，从第二至到第五啊系小乘所执，第六属于大小乘，通于大小乘。咁啊，最后嗰四宗咧。就是唯一大乘，只是属于圆守大师所落的十宗。那么现在我们讲是一段大佛经《首楞严经》啊， 若是將佢嚟判一判咧，就係通呢一方面，咁啊十宗都具足；若是論別呢一方面，就局於後嘅大成四宗。嗱，例七去星沉，五音波境啊，持四十八種，就屬於呢個我法虛有宗。第二，这个法有我无中；第三，这个法无去来中；第四，圆通假实中；第五，俗妄真实中；第六，诸法但明中，是属于这个声闻缘觉五不还天的证人，以及五十重音波最后的两种，都是属于这个五中所摄。咁啊，弥勒菩萨修呢个妙如色心三昧，咁啊修呢个唯识观啊，咁啊属于呢个第七，所谓心相空有中啊，即系唯识学所讲嘅三自性。咁啊七大文中，咁啊一一都讲，佢话清净本然，例如空如来藏。就为一切虚非，又说妙性圆明啊，系离之名相，得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咁啊属于呢个真空绝相中啊，因为空如来藏一切虚非故，亦都说明呢个妙性圆明，既然系离之名相啊，咁啊既无我相，都亦无法相啊。所以属于这个真空绝相中啦。咁啊，有经中讲，佢话诸法所生就是唯心所现，就属于即理成事。就话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啊，系因心成体，咁即事咧成理。咁啊，又话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咁啊，指一段经文咧，前嗰四句，所谓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属于呢个事相。咁啊，后一句嘅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咁啊，属于呢个理性。咁啊，整段经文嚟讲咧，亦都系说明啊，即事即理，事不外于理。咁啊，又说佢话虚妄就有生，虚妄就有灭，就说明呢个真如随缘之时。咁啊，有呢个十法界个假名假相啊，咁啊属于理，系不外于事。咁啊，又话生入去来苦如内藏。常自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咁就说明随缘不变啊。事相咧系不外于呢个理性。咁啊又说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咁啊属于咧理事无碍。咁啊又说离即离非，事即非即，亦系理事无碍。都是属于呢这个事理无碍中。咁啊，若果话说是一为无量啊，是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或者无端现刹，尘转法轮，乃是第八卷十行文中，其中第七行啊，佢所讲十方虚空。满足离尘，一一尘中就现十方界啊，现尘现界就不相留外，咁就属于呢个圆融啊，具得中。所以此经若通呢一方面嚟讲咧，通于十宗嘅理论都有，但系在个别嚟讲咧，系属于后边呢个四宗。修行之法，咁啊，但系虽然咧服于后四宗啊，不在呢个后四宗里边， 究竟以何宗修行为最好呢？咁若要话四宗都可以齐修，咁啊变成初心学者咧，就无从下手啦。所以我哋在呢个后四宗里边咧，就单单指所谓真空如上宗啊。咁啊，例如经中讲所谓衣不生灭嘅圆湛精性，以湛嘅全期虚妄灭生，复还圆觉，得圆明觉，无生灭性，唯因地心嘅然后圆性，果地修正。咁啊，依此一段经文咧，咁啊就证明本经在呢个十宗之中咧，就以呢个真空绝相为宗，以真空故，所谓绝咗呢个我法嘅二执。我即是本经咧，所谓以呢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咧，系为宗。咁啊，因宗系不生灭，果相亦都系不生灭，所以因宗以呢个真空绝相为修行嘅宗要，亦是本经啊，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为宗。所以最后结果咧，就系圆满菩提啊，归而无所得咧，就系为趣啦。咁就叫做中趣通过，系以呢不生灭为本修因为宗。咁啊，日后呢个趣向啊，圆满菩提归而无所得，就系为本经修行嘅宗要，以共咧所趣向。无上佛果菩提。